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欢迎光临今天为你带来的娱乐最王牌，这盘菜已经准备好了。 嗯，这盘菜到底炒的怎么样呢？主要是看厨子的水平啊。一看今天旁边坐的是艾科，那我知道这道菜。 哎呀，好像进入到一家餐馆，这个品控不能保证一致。 啊，没关系，但是就知道是你做的菜，我们之前已经心里面有准备了。啊、 好嘞，好嘞，好嘞。我做的鸡蛋炒西红柿据说还不错，据我家人说。 是，然后里面会放点芥末啊什么的啊，就是因为你的那个分享的音乐可能比较年轻态，所以我们觉得你这个菜可能会比较黑暗料理。 好的， 啊，希望今天加长一点，好不好？ 好好好， 好好。 那我们就今天分享的一些歌曲，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再加一个要不这样吧，我们就西红柿炒臭鸡蛋，怎么样？ 这就算定好了是吧？ 好嘞， 好嘞，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 周四的下班路上，让我们用好音乐和今天的工作说一声再见吧。 嗯， 在此时此刻，北京呢，今天的中午呢，开始下了一场大雨，现在此时呢，雨也渐渐停了。 所以今天下午有漫步雨中吗？我今天反正是淋到了。 雨还挺大的，当然我们希望北京的雨已经停了，希望河南的雨也停下来，到时出现艳阳天啊。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今天开场曲，欢迎收听节目的下班路上的朋友， 有请许巍《漫步》。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地来吧，让它悄然地去吧。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希望雨悄然的赶紧离去啊！在阴雨连绵当中，我们迎来了今天的大暑节气啊。俗话说得好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对， 要到了这个大暑时节，正赶上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了。 是的， 所以昨天我妈给我发信息说，头伏饺子二伏面，面条可以吃起来了。 吃了吗？ 并没有。 那得嘞。 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在二伏天的时候吃面条。 这是一个讲究，这个对，但是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可能最好的方式吃一碗麻酱面什么的，过了水的那种 啊， 凉罐。 对，这时候不应该饺子是重头戏吗？哪儿都有汤。 头伏就吃过了，好吧？ 好， 反正这个大暑时节，我觉得今天没有下雨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闷热啊，酷热多雨高温啊，这种桑拿天其实是常态嘛，所以说。我们说苦夏要熬，所以你的心态要好一点，就是饮食上面可以不妨清淡点，对不对？适当的可以睡个午觉什么的。 对，当然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气象灾害比较频繁的时期，所以要提醒大家，近期降雪比较频繁，各位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区。 好了，大暑节气，让我们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你吧。 夏天， 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30岁的环绕在你四周。就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爬的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下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急的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带着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零件，我用双眼捕捉着的线，整个夏天画面有你情节，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爬的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下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急的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载着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 大暑节气了，我想说，吃点凉快的，那不就是冰棍吗？然后刚才说凉面什么的，还有什么？ 我们家那边有一个江水面是比较特色的。 哦，江水面，我之前听你说过， 对，你吃过吗？ 就是泡在姜水里面的面， 对，你知道姜水是什么吗？它就是 姜水，就是用生姜泡的水， 一种发酵过的 啊。 对，可能 听上去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它对身体非常好。就是据说啊，喝生姜水对身体更好。但是每次我们都会用那个生姜水，然后煮熟下一碗面，就基本像那个北京的过水面，只不过有点酸味儿， 就是意思差不多吧。反正就是吃了那么爽快的一点东西，比较容易在夏天的时候能够接受的。所以呢，今天没吃面的朋友马上考虑一下啊， 二伏了。 接下来我们送一碗这个， 老汤什么什么面。我就怎么 高汤高汤好不好 啊，终于接过来了， 对，熬的时间久一点， 好了啊，他是郑中基。这怎么能接得住啊， 真是， 哎，港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面啊， 嗯， 对不对啊，云吞面。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就是一些新生代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 嗯， 不知道是对郑中基是怎么认知的，因为最近他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嘛， 嗯， 中间有一个和路人互动的环节， 嗯， 然后意想不到是郑中基上前和一些女生聊天，然后就被对方无视了，路人就是快步走开。你想想郑中基那个样子啊，小眼睛啊，就留他一个人独自站在原地凌乱着啊，就是 都不认识他了是吗？ 对，不怪路人嘛。你想，现在你说，我也去做一个相似的一个尝试， 嗯， 到王府井，哎，我说老白，你听过我节目吗？ 你要是戴口罩的话，我会走开。 我估计应该，我怎么就？首先我应该戴口罩啊， 对对对对对对， 那怎么就走开了？我有那么奇怪吗？ 没有，就压根儿不认识嘛，就觉得如果咱们不是工作的关系，就可能会觉得只能通过声音了解你，但不知道你长什么样。 那你看我戴着口罩，你不会觉得你偶遇了沈腾吗？啊，反正就是，哎呀，你想他这个头发很长，这郑中基啊，那这几年其实发的新歌也少啊，零星几首。昨天呢，他推了一首新歌叫《我们》， 嗯， 怎么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测评这首新歌是吗？ 对，觉得郑中基唱歌其实。有几首那个他的老情歌还真的很好听啊， 无赖啊， 借情人， 左右为难、 绝口不提爱你， 我竟然听过这些歌， 所以 我要说一下，我有一颗老灵魂 啊，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我还知道一个人 啊， 他叫阿萨、 咱不聊这个、 好嘞， 咱们就是听听这首歌的本身到底成色如何。郑中基，我们 照片拥有一堆，夜深一串思绪仍挂念着谁，你手牵着我手先找到方向，如故事细水流长，仿佛爱中可以不需理由，平淡中见快乐生足够，原谅未好珍惜你，旋律色彩全属于你，圆月亮像你眼睛明亮，宁静夜星总会记起，在尽头会一起，褪色冰冷被铺，吉他温暖倾诉，和你每段路途，黄色一切理想，消失的方向才令世界艳亮，灯熄了屋空了，孤身走了梦，缘分一秒尽头，谁可知道，原谅你好珍惜色彩全属于你，圆月亮是你眼中明亮，平静踏破星辰远飞，美好。 怎么样？看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点走神啊啊！怎么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呗？ 代入感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认真说，以前是做老歌电台的，所以听他的歌算是比较多、然后有一首歌曲可能曾经也是作为我心中的小太阳冉冉升起过，绝口不提爱你， 觉得那首歌很好听， 因为我对他本人不是很了解，但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谦谦君子。 嗯，你知道郑中基当时刚出道的时候有几张专辑啊，然后一开始就会很多媒体啊，包括 DJ， 嗯， 包括歌迷就会觉得说啊，香港乐坛当时张秀之后又一位这样的那种实力的唱将啊，觉得他的声音其实有那个唱功，然后他其实跟 Jackie 比呢，声音又更温柔温暖一些。 对、 啊、 就是在讲故事的感觉呗。 对、 嗯、 所以就是觉得啊好听，后面呢其实也一直有人去追随他的音乐。不过呢、嗯、他这个人吧就好像比较爱玩什么的， 嗯， 就不是那么的刻苦，所以呢慢慢的可能就淡出了一些视野。 对， 今天听这首《我们》，我觉得就是还是老的配方老的味道啊，郑中基唱歌就应该是这个样， 深情的公子， 就是正经里面有那么一点不正经，不正经里面又有那么一点正经。 好嘞，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把这首歌曲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当然有一些不认识他的新朋友从这首歌开始认识他。 对，就看你们是不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味道了哈。 我们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借着你刚才说那个小太阳的事儿，可能又是一首歌、 嗯， 可能呢会是一个人，可能会是一个事儿、 嗯。嗯， 所以在今天就是最近阴雨连绵的大暑节气，今天我就特别想问问你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么一个小太阳存在着？ 对、 嗯， 也许是你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做了一些觉得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在那一瞬间感动到你了。也许是因为帕瓦罗蒂的那首歌。 哦， 我的太阳。 我们继续听歌吧。 嗯， 有的时候你刚才说到那个吻太阳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音乐会让你心里面突然会有特别灿烂的感受。 对，语言到不到的地方音乐可以。 嗯哼，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 自己 天。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刚刚提到了林俊杰的这首和金莎合作的歌曲呢，其实有朋友就提到那首《裂缝中的阳光》， 对，他说每次听都全身充满了力量 啊。也有不少朋友直接把心中的小太阳就是直接引向了美食的方向，什么摊鸡蛋啊，什么糖醋排骨之类的全都出来了。 之前不是说黑暗料理吗？ 对， 为什么是正常的美食呢？ 就是那不尝尝艾科做的菜吗？保证你终生难忘。 对，西红柿炒便蛋。 哎呀在听歌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嗯， 人提到了芝麻酱，北京人的最爱，就是芝麻酱，对，蘸一切啊。你说什么不行吧？面条可以啊，火锅可以， 对， 哪怕你说吃米饭也行， 烧烤呢、 啊、行，没问题啊。然后还有这个黄瓜蘸酱，咱蘸芝麻酱也没问题。 你知道就是在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吃法，就是很多本地的长辈会吃啊、 嗯、 就是馒头就西瓜， 馒头就西瓜，这怎么吃？这个 你下回可以尝试一下，我也是头一回尝试，发现还挺奇妙。 就是一口馒头，馒头一口西瓜。 对，你就把它当那个咸菜吃。 行吧， 好， 在你这儿说出什么样的吃法，我都觉得不稀奇。 好嘞、哎，那我们听一首，我觉得还挺，怎么说，从他们的这个唱法当中唱出来挺稀奇的歌，来自诗人贝贝，站着夕阳，然后为这个黄昏写下的一首诗。 他真是诗人。

望一首歌让下班路上的朋友能够适当的放松啊，放轻松一些。我们来听到 David 陶喆的这首歌， 我喜欢。 这个旋律出来，感觉该吃东西了。 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不要忘了一边听歌一边说说你心里的小太阳啊。 嗯，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嗯，今天呢，我们的音乐藏宝图其实很简单啊，因为每一个答案基本上都是人名，对吧？ 对， 三个题目其实都是以人名去做答案的。 对的。 嗯， 第一首歌曲也是大家曾经唱过很多个夏天的那首歌。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藏宝图，开启今天的藏宝图之旅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三题都对，你真的是会有机会获得奖品哦。 嗯，那我抛出第一道题了。 哎，先说一下奖品是什么呢？ 啊，本节目奖品呢，就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为什么想打我的样子？ 你为什么要突然把这句扔给我？ 好， 我正打算做娃哈哈的那个表情的那个样子。 那你做一下，我看。 啊，不必了，不必了，不必了啊！毕竟现在还没有出太阳啊，牙齿也晒不到。希望这个雨过天晴啊。此时第一道题，我们要抛出的是歌手弦子，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做《鲸落海底》。 他想通过鲸落这样一个概念表达出爱情结束之后呢，宁愿沉浸在记忆的深渊概念。所以请问弦子最红的一首歌啊，不得不爱是跟哪一位男歌手合唱来着？ 王鹤野。 你够了， 开玩笑啊，就是答案是三个字。 他有点就是忽胖忽瘦， 忽胖忽瘦。 经常在减肥的路上出现绊脚石， 还挺帅的。对，他是谁呢？答案是三个字，把答案发送至微信公众账号九七四最王牌，开启今天的音乐藏宝图之旅吧。 夕阳和海接连成线，约定的地点我等候多年，从你离开第二天我已赴约，前又在人与世相面前，心事与群倒影点点，谁许的愿坠落深海飘远，不让兑现却添加思念，想不到再哽咽，那只是错觉，幻想的体贴，而你像风掠过我生长的概念，看不清侧脸就消失不见如烟，如果当时狠心一点，那只是错觉，你早已忘却，错。 其实当时他合作的那首《不得不爱》的时候，很多人都问弦子是谁，都以为是一个，也是一个来自于宝岛的台湾的女歌手。其实她是一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在北京成长起来的女歌手啊。所以当时其实录那首歌的时候，他们应该不是在一起录的，是分割在两个地方，然后各自录各自的部分。但是你不觉得那首歌听上去就是特别的，就是很默契的感觉，所以让大家认识了弦子。 是不得不爱，所以我们要揭晓一下今天正确答案了。和他合唱这首歌的那位男歌手叫做潘玮柏。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你说了整个夏天啊在播放，或者你自己都自己去 KTV 去 K 这首歌。 那个音儿过高，飙不上去， 就是女生飙不上去，男生唱不顺。 好了，这么一首尴尬的歌传唱至今。 对，每个人都会在 KTV 有一次唱这首歌唱的稀碎的经历啊。 一起来吧。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才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尽好。天天把它挂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才怪？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才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尽好。话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来去了几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你不觉得那个时候弦子的声音比现在要更亮一些？对，毕竟年轻的时候的原因吧。 好， 但是现在就更多了一些成熟的这种音色的部分。 对对对对，就是当年听他的这个歌曲传唱的这个感觉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个网络歌手。因为很多人在给自己取名字，尤其艺名都大部分用的自己的本名。 对，一听弦子就感觉，但是当时说是网络歌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真的。所以后来发现哎还不错。但是就是好景不长。 对，这首不得不爱其实当时你听会觉得非常有记忆度的一首歌。 只有你在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尽早。天天把它挂随便， 这 现在应该也不太会有人对唱就是这种类型的情歌了啊！ 啊，不得不爱， 是整个的编曲的方式都在发生了改变。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些回忆的段落，是关于我们的题目，比如说接下来。因为有部剧呢叫《我是真的爱你》，是刘涛、杜淳来主演的啊。 对，里面王源可还有袁文康也主演了这部都市情感剧、最近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步播出，并且也在网络平台同步上线。这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主题的剧集， 对，讲了这个包括单亲的妈妈、全职的妈妈、丁克的女性三种啊不同状态的女性最终收获幸福的故事。 对，当然了，这个剧名《我是真的爱你》还有一首同名经典的金曲。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的创作人是谁呢？ 太简单了吧， 我是真的爱你。 对， 这首歌 但有可能会有错误的选项啊。因为 翻唱 我们问的是原唱，是问的是他的 创作人。 因为你要是说演唱者的话可能就不止一个了。 对，会有很多这个翻唱的出现。我们就问创作者是谁，三个字。 哎呀，怎么办，今天都是忍不住想 K 歌的冲动啊。 那就一起来吃香 KTV 啊，这一趴。 好了，那我就来欣赏一下你们和你们的合作，好不好？ 好，我和谁？ 你和接下来登场的这位男歌手，以及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 竟然没有透题。 我是真的爱你。 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飘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 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 你知道在 KTV 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时候会唱的是很深情，有时候会有喜剧效果，如果两个人一块唱让我随你去，另外一个人要配一句让我随你去 好久没有深情了怎么办、所以刚才在这首歌曲当中也算是唤醒了大家很多的记忆点、尤其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 对，年少莫听大张伟、年老莫听大张伟 为什么容易成为这个老年 容易变成大张伟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其实要问的这道题是歌手赵让啊，最近翻了一首老歌，最近很多这种 cover 的版本，这首歌呢最近在某平台的一个系列华语金曲的时光回响里的一首歌， 所以问题来了，这首没有如果的原唱是谁呢？ 这是今天的第三题了啊。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哭，你是不是会难过？若如果拿来当借口，那是不是有一点弱？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上一次，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 你知道，很多时候听一首金曲的 cover 的感觉，或者是翻唱的感觉呢，我觉得就会有让你想去重新听原唱的一个冲动。 对， 但是我想作为这样的一个策划来讲，一个是让一些年轻的音乐人有机会去挑战一些金曲，展现自己的实力，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另外呢，也会让很多年轻的朋友哎了解到啊，原来在华语乐坛有一段时间会有这么多的好歌。 对，沈以诚和焦麦琪就是这两位，就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 cover 各种的金曲。 对， 这首歌也是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一首歌，也特别直白的跟你说千万不要错过一段爱情。 但是这个版本为什么唱的让我觉得那么犹豫不决，就是应该改名叫如果没有 更像是那种哎，如果说梁静茹那个版本是不要错过这段感情， 对， 那这个版本就是说错过就错过吧 唱法是可能就是现在很多人会喜欢的那个风格吧， 会有点自己的情绪吧， 对， 我只能这么诠释了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爱哥。 嗯，欢迎继续收听啊，下班快乐。 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愿望交换的过程。 嗯啊，就是交换一下你心里的小太阳是什么，也会告诉你我们的是什么。 大部分朋友都应该是美食被治愈了。 嗯，对，此时此刻大家更想要哇哈哈，那个奖品就在眼前了。稍后连线的朋友能不能答对呢？ 太多的想法往外涌，但最后只能装满垃圾桶。这个时候想出去走走，但窗外街灯昏暗，不想再动。拿好好手机和钱包，来一次环绕世界的旅行啊！一路珍藏了所有的爱，还带回各种奇怪的礼物。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两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些东西没钱买，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白天看起来不太明显，当整个世界在夜色下变得昏暗，你还想要谁的陪伴？爱日程能不能排得太满，因为要保持足够的睡眠，醒来就在下午1:30，拒绝了所有的挽留，就算你流下眼泪也没有用啊！一路珍藏所有的爱，还带回各种奇怪的礼物。我想要开一个卖。 原来听着夏入新企划带来的这首《愿望交换商店》，里边那要请到我们今天连线的好朋友啦，哎，还有请。 嗨 ，Hello。 喂，您好。 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哎，您好， 阿纸。 喂，啊，对， 是因为那个纸是那个就是纸张的纸啊，又像觉得阿紫没有叫清楚，又像真的就是这个名字。 嗯，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以前有朋友叫阿紫，因为我名字里有一个那个紫色的紫，然后后来。对，后来有几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就是把它 咬字不清，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挺可爱的，然后就叫这个。 对，就是有段时间好多人还叫我脑白呢，后来知道说脑白这个词儿不太好听啊， 小脑斧， 脑白啊，对。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答题了，准备好了吗，阿直？ 啊，准备好了， 加油！ 哎，刚才的那个最后一题，哎，这个。我们问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如果的原唱到底是谁？其实你也答对了。 啊，是梁静茹。 来吧。 接下来这三道题其实也是和我们记忆当中那些歌曲有关。 嗯， 比如说，哎 ，sorry， 比如说第一道张韶涵的《欧若拉》，爱是一道光，如此怎么了 ？A 闪耀 ，B 美妙。 爱是一道光，哎，美妙，是不是美妙？ 对，美妙。 恭喜你回答正确。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问的是第二题，好吗？来，准备好了吗？ 好， 又出现，今天在娱乐状态出现第二次 JJ 林俊杰行走的 CD 啊。 嗯， 他有首歌叫《爱笑的眼睛》，说这爱的城市虽然怎么样，如果真的遇见你 ，A 孤寂 ，B 拥挤。 A 啊， 到底是什么？很好听的一 首歌。估计吧，这个歌我听过，但不太记得这个了。 爱的城市虽然什么，如果真的遇见你，我是 啊， 我这个是损坏的 CD 啊。 拥挤， 拥挤，好 啊， 听一下是不是拥挤啊？ 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 恭喜答对了， 恭喜你已经拿走我们的娃哈哈了。 好， 所以接下来这道题我们就玩起来， 附加题再答对我们就再送其他的朋友一个小红包，好吗？ 好 好 好, 好， 来请听题。 马赛克霓虹甜心其中唱到，今夜我用尽所有的方式猜得到你的什么，哦，才得到你的什么， A 名字， B 电话。 嗯，名字还是电话？ 这个没听过，随便蒙一个吧。 啊、 A 吧， 名字到底是不是名字呢？ 今夜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的名字。 哇，我以为你会选电话，因为一般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想先认识你，是不是？ 对， 你得知道人联系方式呗。 他们这歌词写的也太过矜持了， 对， 很不像马赛克啊。 哇， 丢到你的名字啊、哦！ 厉害了，三题都对，恭喜！ 接下来认识你真好的环节，要从三首歌去选一首歌送你想送给的人，你选哪首歌呢？ 选择第二首吧，《爱笑的眼睛》。 爱笑的眼睛，为什么会选这首？ 因为就是还是希望身边的朋友和家里人都每天都开开心心，然后笑的时候，因为眼睛都会弯嘛，然后就是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嗯、是。啊、哦，其实我觉得，无论这首歌里面真正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至少我们可以把这首歌名送给自己所有的朋友。 是， 当然，并不是每一天大家都会笑得很开心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流眼泪、嗯，也会被伤害，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呢，但是往往在那个时候，你会更想念快乐的时候，想念自己爱笑的眼睛。所以，当你记得自己快乐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就更少机会被伤害到，因为你知道你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是、嗯、就是希望风雨过后所有人都能够牙齿天天晒太阳。 嗯，好了，那我们就听今天的阿芷特别来选择的这首歌，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好吗？ 好，谢谢， 谢谢阿芷，拜拜。 好好，拜拜。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读的一生写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再见我一定让自己决定。哦哦，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想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 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继续回到娱乐王牌，恭喜刚才的阿芷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恭喜啊。 刚才那段连线我发现我们的节目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怎么 就是寻人启事。咱们的老朋友哈喽弟弟和刚才连线那位阿芷竟然是认识。 对，是吗？真的吗？ 而且相隔5-6年的时间互相都没有联系过。 对，他是说以前经常一块玩，说他就是爱笑的眼睛，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哦，好有、 就是现在突然就很有画面感。 对， 应该是个很漂亮的女生。 是，接下来这首歌也特别适合送给友谊啊，一首小甜歌，叫做 Don't Call It Puppy Love， 是汪星人和喵星人之间的对话，他们可能跨越了语言种种障碍。上次见到他们同屏出现还是在那个著名的动画片Cat Dog 当中，然后这一回就是在这首歌里。 来，我们听海科今天为你们带来的这种料理啊，是不是合你们的口味？ Bossa Nova风。 哎。 I'm a puppy, you're a kitty. Don't you think it's a big tragedy? Feel like I'm in some language hell. We'll overcome our taste. 生活曾经可能会忙碌，或者现在依然啊，让你每天都在奔波，所以你就很向往啊一种让你可以特别简单又舒适的生活的方式。包括一首歌里面如果传递这样子的情绪啊，这种懒懒的很闲适的，好像晒着太阳啊，你可以看到你脚边的那一只猫缓缓地走过啊，那只狗啊在就是轻吠着，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好幸福，猫狗双全的生活。 哎， 这是人生好时节啊。 对， 更重要的是，哪怕你遇到了大风大浪，碰到了很大的下很大的雨，你知道雨过总会天晴的那个状态。 嗯，也要珍惜每一次就是不厌其烦的给你们讲冷笑话的我们俩。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个综艺节目，他其中说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首特别流行的歌，我们一起学猫叫吗？ 对， 一起喵喵喵喵喵。那我们一起学狗叫怎么说？一起汪汪汪汪汪。 啊，好像啊。 好， 有天分啊。 我们一起学狐狸叫怎么说？一起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好嘞。 有没有冷到你们？ 哦，不，就是已经不是冷到的问题了，就是吓到我们。你知道刚才放那个就是梁静茹原唱的那首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讲那个冷笑话。 哪个？哦，冰箱的笑话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说， 我想下班路上咱们轻松一下啊。嗯，我们其实就当是轻松一下好了。 好， 也不是娱乐，就是轻松啊。 嗯， 说如果有一辆车，然后呢，比方说啊，博士坐在副驾驶，然后我开着车，然后呢思萌和你，思萌和 二姐 坐在后座，这辆车是谁的？ 这辆车是谁？那后座的人的呗。 我再说一遍，如果有一辆车，然后呢我正在开车，然后 呢那你的呗， 然后博士坐在副驾驶，思萌和二姐坐在后座，这辆车是谁的？ 你在开车，这车是你的。应该是你的。 为什么 啊？因为你在开车呀。 我没有开车啊。没有，我在这个题里面，我说如果有一辆车，然后我再开车，那就是我 的 车 了吗？好冷啊。你这个不如我的。我那天听思萌给我讲了一个，笑了好久 啊。哦，好了，不听了，听上去不会很好笑。 那要不我们就听完一首歌再继续讲冷笑话。 好了，冷笑话呢可以过几天天气再热一些的时候再讲给大家听。 好好好。 而现在呢，我们也许需要一些雨后的温暖，所以呢今天就找来了张宇的这首老歌 小小的太阳。 刚好我们在聊这个话题，希望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温暖别人的人，做别人的小太阳。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 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给我从来不奢望。 这两天看到了太多的感人的事情啊，所以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未免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啊。 对， 就是你看到了太多人啊奋不顾身的，然后呢不顾自己的安危，然后呢在那个大雨的天气里面，然后在那个雨水中啊，然后呢极端的天气中，然后去帮助别人。 嗯， 我想到说这个世界还真的是充满爱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这个话题，你心中的小太阳。然后看到燕玲发来消息，她说向日葵啊向阳而生。 嗯， 其实就是它不仅是作为一种家庭当中的景观，或者说你送给朋友的一束花，它其实更像是就是你感受到它那种内心澎湃。 对， 嗯， 所以向阳而生这四个字其实很多时候代表着说你心里对一个阳光的那种追寻。 嗯 啊，你大概知道我的方向感是哪里，然后少跟那些充满着负面情绪的人打交道。 对对对对对，我昨天看到一篇推送，就还在说这件事情，就是当时可能在一场暴雨之后，很多人在这个车站啊，或者说一些公共场所被滞留了。 嗯， 然后有一个少年管乐团， 对对，看到了， 对，为现场的所有的观众，然后去上演了一幕，就是合唱了一个我和我的祖国 合奏的。然后其实就是你觉得，你看这个举动，就是会让。也许不认识他们是谁的， 嗯， 都不知道他们名字叫什么，但是你 确实很温暖。 你一路过的时候听到那个旋律，你就突然觉得心里面就很多很多的能量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贴合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况去出发。比如说你身边的一个朋友，他有一个比如说小小温暖的举动，在大热天的时候为你送上一瓶矿泉水，而且是冰镇的那种，也算。 对，说20块钱一瓶 还得收费是吗？ 那就是损友了。对，会有一些无意的举动，但是它温暖到你的心。 嗯，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乘风而起，穿过那片雨林， 终究还是来的太迟，错过了你此后所有的故事。 梦中闪过一阵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 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 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比较慵懒的歌，好不好？ 好呀。 这首歌叫 Dancing in My Room， 也算是 347 Aiden 的成名制作了。这首歌的唱作方式就跟他自己的表述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乐在其中。 哎，就是自己在自己的一个快乐的世界里面。 对，所以也是给 Z 时代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I've been dancing in my room, swaying my feet, trying to get you love and a kiss on the cheek, cutting candy skies like I'm stuck in a dream, and I've been feeling blue, you're the one that I need, dancing in my room, swaying my feet, trying to get you love and a kiss on the cheek, cutting candy skies like I'm stuck in a dream, and I've been

味的生活重发新知，爱是最美的情绪。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新来自马赛克，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心里的小太阳到底是什么吧。 一首歌，比如说这首，就觉得让我瞬间燃起了太阳。 哎，也有人会觉得是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你知道，就有些时候你低沉的时候，或者你迷茫的时候，电影也会治愈你的。 对，重置昵称他就说了，一颗棒棒糖或者是一张漂亮的小壁纸都可以让我瞬间开心，就生活当中那些小琐碎。 哎，一串羊肉串， 什么都离不开吃。 没有，真的，就是这个也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嘛。 所以我们的节目应该改名叫《娱乐最吃货》。 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这样嘛啊！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听音乐，尤其是听那种原生态的那种民歌，它会让你的心灵突然变得很纯净的感觉。 对， 是吧？ 所以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原生态民歌是中华民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出了千差万别的文化。丰富多元的原生态民歌呢，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总结得真好。然后你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2021年8月合唱节将高水准的原生态合唱搬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掌声。力邀了壮族坡崖歌书合唱团，还有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以及五彩云霞彝歌队，还有飞跃彩虹多民族童声合唱团，以及31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将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那种演绎风格。 对，详情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所以我们要来聆听一首很空灵的歌。 对，也会有原生态音乐那个印记在里面啊。 如西南的爱那边那边看满了江人歌谣里哈萨库里罗哈萨库里罗哈莫耶哈萨库里罗哈萨库里罗哈莫尼乌风吹过云朵在天边来的路之间默默地听懂不再留恋默念这一周演的梦那些花枝混搭的礼物吹开了迷雾宇宙心中变化时空生命的律动信念的眼眸感过了黄花一路难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在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可惜啊，云层会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大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嗯，今天我们打破次元壁的推荐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以下的这首歌。 嗯， 这几个月，如果你刷一些短视频啊，这个平台上面，其实这歌很火。尤其是这几天啊，河南的暴雨呢，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所以很多的那个瞬间，很多的画面，其实都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尽管风雨无情，但是人间有爱。 对，而今天要分享的这首国风歌曲呢，正好能够表达这种心情，就是李玉刚在今年五月份推出的一首新歌，叫《万江》。 对， 当时说为了创作这首歌，他也带着团队登上长城去寻找灵感来着， 嗯， 然后看到长城像是一条巨龙盘踞在这个崇山之巅， 嗯， 而长城内外呢，炎黄子孙所在的这个百万疆土之上，我们用爱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对， 所以李玉刚也是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愿吧，就是唯愿国泰安民安，山河无恙的祝福。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李玉刚的歌好不好， 万江。 嗯， 红日一升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我何其心生于你怀，唱一杯血流淌，南通当福共享，听李琴拉脊梁，五过万江 叫日与月悠长，花大地只花一隅，山与河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唯炎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浮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残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红日生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我和你心生于你怀，唱一杯血流淌，南通当福共享，听李琴拉脊梁，五过万江一人爱，千年不灭的 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 梅花下绽锋芒，道路在盛放。 从刚才李唐丁真《天空下的温暖》带来的那种温暖的感受，到这首歌带来的这种能量，希望前面两首歌啊，配合着刚才有一位朋友发来的那个晴天娃娃的图片啊，天晴，然后雨赶紧停。 对，希望雨不要再下了。结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很多朋友都发来说，他们的女儿就是自己的小太阳。 哦，真的那种治愈感， 宝宝 只有就是，即使你忙碌一天很疲惫，看到他的瞬间。你那个感觉就是突然就像阳光洒到心里啊。 嗯，所以要把这首歌也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回到北京地界儿的想改名儿，他说好想念他的小太阳啊。 来听蔡健雅太阳带来这首 Beautiful Love，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时间别让他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放手，永远守护我。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很快乐，你会了解我，我不会再哭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失去过更 非常动人的一首歌 Beautiful Love、 对，但是恕我直言， 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哎，你怎么就猜到了？ 噎回去吧 那忍不了啊。 哎呀，我们不是都说了吗、我们改名叫娱乐最吃货了，你把刚才那口剩饭噎回去 我吃什么我都可以忍，这个事儿不能忍。 好好， 我觉得你还是换一首蔡健雅其他的歌唱，可能更能证明你的唱功。 比如说呢， 就乌云乌云快走开别找我麻烦。 你这首歌名送给我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小清新那个弹唱希望这个周末还可以听得到好吗？ 尬唱环节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刚才的这首蔡健雅的歌听完了，我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呢，非常精彩的厨艺大赛又开始了说到小太阳，为什么就变成了就是厨艺大赛？ 对、在说厨艺大赛之前，我看到了子琪的消息，他说家人的笑啊、有那种感觉被需要，然后周杰伦的新歌和演唱会的票都是他心中的小太阳， 还挺押韵、 单押。 对，还有人晒出了我们的合影，就是见面会的合影，谢谢你们。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吧。 我觉得这首歌，沙宝亮的这首歌应该送给异地恋的朋友们。 怎么讲？ 就是他更像是，就像他的歌名唱的一个人的恋爱，更像是和大脑当中的那个他谈了一场恋爱。 哎， 想象了无数次，当我再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拥抱呢？ 让我想到那部电影啊，斯嘉丽约翰逊只是以一个人工智能的声音出现的那部电影叫 She。 所以不仅他会唱暗香，还会用一种很深情的弹唱方式跟你唱一个人的恋爱。 就这样子的沙宝亮还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所以来听听看这首歌吧。正在进行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早餐时间有个人在身边， Every day every night every time， 时间在不停的转，故事总说不完，有时难免会伤感，是我想的太多让你觉得有点为难，我一个人的恋爱很精彩也很简单，哦，两个人发现坐在了孤单上面，看着自己的手托着自己沉睡的脸，一个人的恋爱很精彩也很简单，哦，两个人是不是